江苏有位女士揸电单车被交通警开罚单啦，扭扭猪咁啊 send 幅相上社交网站，留咗句类似黐线正 P 机咁嘅 comment， 点知咧好唔好彩又俾个交通警知道咗，再叉衰佢条罪，呢条罪叫做公然侮辱他人罪。喂，真係唔讲呢，你知唔知有条咁嘅罪嘅先？平时系咪可以拎嚟咁样用嘅呢？嗱，如果闹嘅唔系一个交通警，系特朗普话佢针对中国贸易政策黐线，又会唔会得到同一个对待呢？譬如话颁诺贝尔和平奖俾刘晓波嘅外国势力正 PK， 又会唔会咁样執法呢？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安徽警方啊，就捣破咗一个售卖冒牌牙膏嘅假货集团。其实我嘅定义就唔系冒牌，直情系假货啊！检获咗10万多支嘅假冒云南白药同埋黑人等品牌嘅牙膏，达到另外嘅假材料啊，达到30多万件。该集团嘅销售网络啊，遍布全国10多个省，犯案嘅金额啊，达到1500多万。以上嘅新闻可以体现到啲乜嘢？就是体现到国内人民质素的提升啊！知道假奶粉、假羊肉、假鸡蛋等等啊，会食死人，所以退而求其次，研发假牙膏，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又不会食死人，最多只是会蛀牙或者甩牙啫。我国真系进步紧噶，加油啊！我知道你一定得噶。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一集嘅强国 生还 者， 大家好啊！ 系呀， 喂，我咧即系好多有时同啲听众倾下偈咧，咁有啲听众咧同我哋讲，即系话，咦，佢哋听我哋个节目啦，咁就认识多咗好多强国嘅嘢嘅，有啲佢哋都未系即系咁清楚咁样，系啦，咁我知道啊 Win 咧，你就即系喺强国就大把钱啦，系啊，咁啊，即系好多人咧就觉得喺强国咧就即系遍地黄金嘅，咁确实经济咧近几年都真系玩得唔错嘅。咁咧，所以今集咧我哋想同大家讲下，即系强国一啲企业，尤其是咧我哋就唔讲啲成功嘅先，我哋讲下啲失败嘅，因为成功嘅即系你未必可以复制啦。失败嘅你可能可以参考一下佢哋嗰啲失败嘅案例嘅。系啦，即系你我有冇睇新闻啊？今日 有， 今日咧咪讲好似系讲嗰个。边个时代嘅封面啊？系边一本杂志嘅封面？一本好劲嘅杂志嚟嘅。咁佢就话咧，喂，中国系赢咗 ，China win won 添啊，系啊，系啦，即系用个 win 嘅过去式咁样嘅。 系 啦，咁就话中国中国嗰个经济咧，系喺呢一刻嚟讲已经系赢过美国噶啦，因为佢有好多嘢咧系佢咁样嘅制度之下咧，佢先做到，而美国都做唔到添。咁喺将来嘅可见日子咧，经济都会系赢美国嘅咁样。你点睇啊？呢个？ 其实呢个系美国时代杂志去颁发出嚟，我唔系好同意就系呢个得中国呢个制度可以产生出嚟咯。咁但系正如头先 MJ 所讲，只可以讲中国系好多嘢系进步紧嘅。除咗话你话贪腐啊嗰啲就真系冇办法啦。不过喺个制 度都少咗嘅，可以咁讲嘅。 改善紧咯，但系喺个制度底下，其实我觉得中国嘅进步其实有赖于好多样嘢嘅，有赖于人口啦，佢系一个可以咁讲。主要靠內需嘅，佢都可以有一個好嘅拉動。 因為多人 係啦，人多啊嘛，即係用翻成日呃鬼佬嗰套咧，就係、是、每人抌1蚊咧，都10多億噶啦。你只要搞個賣拖鞋嘅，只要每隻拖鞋賺1蚊嘅，每對拖鞋你都可以賺10多億噶啦。即係取決第一係一方面啦，第二喺過去依咁多年嚟，佢可能喺吸納咗好多嘢喺以前嘅。成本低啦，亦都可能系放弃咗嘅环境保育啦，随便将啲工业废料倒落海啊，咁啊吸引外资嚟设厂啦，搞啲高污染嘅产业啦，即系会慢慢系同意嘅。佢我唔敢讲佢咪一定系第一，超唔超过美国，但系肯定系全球嘅三大经济体系。 肯定系，你见到而家中资即系都无所不见啦。近嚟睇波都知啦，即系我 roommate 唔系好睇波嘅。佢话咦，点解而家咁多嗰啲广告牌、啊？ 英超广告牌全部都有中文字噶。 系啊系啊系啊， 波衫球衣都有中文字噶。 咁多都系啊，即系嗰个经济上咧，佢哋系唔错。同埋咧，我睇过一篇报道嘅，咁就话中国佢哋因为嗰个政治权力嗰个 劲嘅地方咧，佢系可以直接去资助或者系支撑一啲企业啊。即系好简单，我用一啲例子就讲得太模糊啦。即系譬如而家世界上有十种啤酒，香港有十罐啤酒咁样，十种啤酒。咁但系譬如而家喂唔系，政府话我净系可以饮呢个爱国啤咁样。咁大家毫无疑问咧，所有企业啊，所有嘅人民啊，为咗支持爱国啦、啊，或者吓、所有 annual dinner 嗰啲，全部都要买呢只啤酒噶啦。 咁呢只啤酒一定会大卖咯， 自然会大卖噶啦。 所以可能就正正回应翻睇 MJ 所讲嘅，点解会只有中国体系先会培植到呢啲咁嘅企业，或者会可以成功咯？ 系啦，嗱，至于咧，佢呢种咁样嘅成功系咪真系最后可以成功咧？我就好怀疑。譬如头先讲呢个例子，譬如话爱国啤咁样，咁系因为唔优卖啊嘛。我真系摆啲水入去，你都要买噶啦，系咪先？你够胆咪唔好买咯，咁样。咁呢个质素佢能唔能够保证咧？能唔能够去到之后行到？再行得更远呢，咁呢个就即係拭目以待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啲呢 呢个模式啦。 呢个模式或者呢啲经济呢有佢嗰、那个起点系好嘅。佢赢咗起跑线嘅可以话。咁但係之后能不能够走得更远呢，我觉得即係 有保留 有怀疑嘅。 不过讲喺强国呢一类型生意模式啦，但係 MJ 所讲嘅指定呢个嘅咩啤呀，开心啤呀。 外国啤呀、啊、或者话外国啤啦、啊。 外国啤呀啤咁样。咁当然佢系无往而不利啊！但如果是一般，而家其实国内咧好多嘅呢啲民企，佢不停咁去自己开发，嗱能够走关系嘅，咁啊当然最好啦，成为大会指定、国家指定嘅产品。但如果成为唔到呢啲咁嘅指定产品，冇关系，而去真系去创业去成功咧，其实今节主要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其实好多。失败嘅案例 系啊， 譬如简单如我哋成日讲嘅前几集成日讲嘅摩拜单车啦， 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啦，好、啊、多成功嘅，早依大半年啊，真系风魔全国，或者香港都已经引入咗啦，成唔成功，香港唔评论啦，但系国内可以咁讲，暂时叫成功嘅，暂时 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嘅咧 系成功咯，我哋见到系 系 啦， 见到嗰啲系成功，即系我噏唔晒佢所有嘅品牌啊、我比较认识系头先讲嘅摩拜单车，好似系橙色嘅，咁仲有一只。是黄色嘅， 有一只叫 Oto 嗰只 OTO 咁样，好多嘅太多啦。 咁但系其实咧，喺啲成功嘅同时咧，其实都有无数个失败嘅例子。 系，我 GMJ 有一个想分享嘅叫做咩悟空单车。 系啊，呢个我睇过噶，即系我当时睇香港嘅新闻咧，就以为话喂佢系顶唔顺，即系我知道啲共享单车咧、其中一个冇办法，即系当时我哋笑啲内地人话佢哋喂佢哋即系又破坏冇建设啦，又冇唔够道德啦，破坏啲单车啦，即系。不理己啦，其实香港都一样有咁发生，所以共享单车入场嘅门槛首先就系你要资金系充足，即系你要够胆，即系一部单车可能一个月消耗一格，你都够实力去支撑嘅，因为竞争大啊嘛，你最紧要系最惊冇人用啊嘛，你一定要喺度立足得到，哦，你摆喺度一年、两年、三年，咁始终越嚟越多人用啦，咁你都仲系会可以有个盈利嘅，但系你挨埋得住，咁我当时以为我呢个悟空单车可能就系、 挨唔住资金流断裂啦， 资金流断裂啦，以为佢系挨唔住，可能太多人破坏单车啦，我仲喺度笑。依原嚟睇翻一啲内地嘅杂志报道咧，佢唔系， 佢系投戇鳩嘅投资啦。而家 可能因为太多嘅投资啊，咁佢咧就拣咗唔同嘅地方，咁 佢 咧就拣 选址失败，拣 重庆系咪啊？ 系， 拣重庆有咩问题啊？ 重庆其实是一个山城嚟嘅，喺呢个山城里边咧，佢系好多嘅公路咧系上斜落斜，上斜可能系持续一两公里最长一段好似是三五公里，佢其中一个区就叫做九龙波，波就系上斜坡个波，就系成条主要都系啲上斜坡落斜坡。咁、 okay、 你谂下，佢嗰个斜度仲要系比我哋柴湾筲箕湾嗰个长命斜仲要差唔多斜三分一至一。 行山咁样、 啊，系啊，真系好辛苦。你一架单车点样踩上去啫、啊？即系你持续可能踩上去，跟住就一路咁样垂落嚟噶咯。 系啊，所以佢有个俚语啊，佢话咩喺重庆咧就落波咧就 系 人骑车嘅，上波就车骑人嘅，你仲要服侍翻架单车添，个单车唔单止帮你唔到，仲 成 为一个负累， 系啦，即系只可以讲我呢啲系选址嘅失败咯，即系喺重庆呢个地方呢、這个直辖市，唔好话啲咁嘅摩拜单车啊，连一般嘅嗰个汽车啊，如果佢嗰个力量啊细啲啊，基本上都上唔到嘅啲车道，即系要落车帮手推嗰啲咁嘅情况嚟嘅，马力唔够真系上唔到。 嘅，即系只可以讲系选址失败咯。其实国内好多，除咗我哋而家成日讲嘅共享单车咧，仲有好多呢啲咁嘅失败个案嘅 单车。多啊，多啊，多啊！ 因为知 MJ 另外都有准备， 同埋佢哋系咧，我睇翻啲杂志先知呢啲呢一啲咧。虽然我问我今日即系节目开麦之前，我问阿 Win 咧，呢一啲嘅企业咧，佢哋其實係都有個輝煌嘅時間嘅，但係原嚟阿 Win 都未必係好清楚呢啲企業嘅存在。譬如咧，有一個係洗車嘅服務啊，即係佢咧係講緊係話你喺個網絡度啦，可能用啲 Apps 啦，咁就可以 call 啲人嚟洗車咁樣，聽落就好方便嘅。咁啊出現過唔止一間啊，叫做衣洗車啊、雲洗車啊、滴答洗車啊、功夫洗車啊，全部都執曬。 因为就系盈利模式系有问题啊嘛，最紧要就系你一单生意一门生意，其实即系应该揾阿大匪上嚟讲啊，一门生意成功与否就系首先你呢门生意一定要系有为呢个企业去创造盈利先嘅，因为大家我哋唔系阿白旗嘅工作嘛，我哋唔系做慈善噶嘛，我哋系以盈利或者长远发展作为一个目的噶嘛，咁而呢啲坦所讲嘅洗车收一个好平嘅价钱。咁啊，将你嘅服务就经一实际上就一个中介，我有人去揾我呢个平台洗车，我就去 refer 翻嗰啲人落去，可能去踩单车去或者揸车去到帮佢洗车，赚好微薄。咁呢，佢亦都冇换位思考嘅，就系喺翻呢啲洗车人嘅角度，真系落手落脚洗车，哇，同你行咁远，赚嗰个十蚊廿蚊，咁根本上达唔到一个盈利， 赚得多又唔得，系啊，赚得多啲消费者又 唔俾钱咯， 反而咧我觉得喺香港可能有得谂下，即系佢个地方，我觉得佢问题咧就可能系真系太大啦，即系佢话咧系个效率嘅问题，即系啲人一个 order 可能即系唔好话行得远啦，一个 order 可能都要等好耐先至嚟到，因为嗰人喺好远嘅地方过嚟两个钟先过到嚟咁样。但喺香港咧 都好难，我可以同你讲 都难。但系咧香港譬如而家近嚟咪有啲Uber Eat 啊，咩 Food Panda 啊，嗰啲 帮你买外卖咁样， 系啦，咁啊跟住送外卖咁样啊嘛，其实都系类似咁样嘅谂法，即系总之有啲嗰啲叫做乜嘢咧，外判嘅外卖仔，系啦，咁就经过呢个平台，有人落 order， 咁我呢个 platform 咧就揾食店揾外卖仔完成呢个交易，咁啊从中取得一啲嘅利润。系啦，喺香港咧呢一啲我近嚟睇啲嘅 apps 咧，都唔可以话唔成功嘅，即系都 OK 嘅。无论系外卖仔啦、消费者，我自己用过 Deliveroo 呢几个都 OK。 玩呢个游戏咧，最重要嘅系咩咧？你喺有消费者用你嘅平台嘅同时，你都要有一班人喺下边同你去做 provider， 系 即系你个铺要够大，做呢个 matching 呢个过程咧就好顺理成章啦。如果头先所讲嘅 e 洗车，假设佢如果佢有一万二万遍布全个城市嘅呢啲咁嘅洗车仔啦，叫做洗车仔，咁件事就好容易去撮合啦。我想洗车，啱啱佢收到 order 啦，咁我愿意俾50蚊出嚟洗车。啱啱佢发个 order 嘅时候咧，可能 MJ 系一个洗车仔 ，MJ 就啱啱喺隔篱街，只要行十步或者行两分钟过嚟 ，MJ 就会觉得好方便咯，我过去啦。但如果佢个铺唔够大，可能得十个人喺个城市，佢要行十公里先至过到嚟洗车，佢就 柴湾咁样， 佢就唔会同你接呢个单。 同埋洗车即系唔系人都日日要啊嘛，外卖啊人都日要，所以我几睇好香港嘅呢几个外卖平台，系争在喺边个平台。平台杀出嚟嘅啫， 我未用过、啊、香港。 其实我觉得 OK 喎，贵噶，贵过你就咁嗌我买嘅可能。 贵几多啊？ 我 exactly 唔记得，因为食完一班人除都唔系好记得噶啦。咁但系即系可接受嘅数字嚟嘅。咁同埋即系大家好似几个都 win 啊嘛。我听过一啲同事做 part time，就话做呢一啲嘅外卖仔嘅平台又 OK， 佢又满意啦，即系有个几好嘅收入啦。 佢应该系揸 Uber 嘅同事再做。 No， 唔使揸嘅，即系同你讲个讲法一样。我就住喺上环嘅，或者我住喺西环嘅， 但我要送货送个食物过去、啊。 我就住喺西环嘅时候，西环嘅 order 我先接，咁就去西环食店度攞食物，跟住送去西环嘅一个外卖嘅 交收点。 交收点系， 跟住可能直呢啲揸 Uber 嘅司机去送过去。 冇行过去嘅就行过去。我个同事， 即系佢就一定要个铺够大咯， 系啦， 唔单止消费者嘅铺，同埋啲所谓嘅執行者，消费即系呢啲洗车仔又好，送外卖仔又好，即系一定。 定要够多去做一个 matching 嘅过程咪容易咯。 系啦，咁所以而家香港就 OK， 咁但系呢个洗车就唔得啦。诶，睇下其他啲先。 除咗洗车之外，仲有嘅。 有一个咧叫做直播啊，我哋而家喺香港咧就用Facebook 直播啊 ，YouTube 直播，大家都或多或少可能都会睇过用过啦。就算你未喺个镜头面前直播过，你都可能会睇过啲直播。咁都算系少少成熟嘅香港。 系 啦，咁但系咧内地咧原来有好多唔同嘅直播。其实你喺内地，阿 Win 喺内地都可能冇得点睇直播啊。 冇睇，冇睇。 系啊，但系佢哋可能我问嗰啲内地朋友咧，佢哋其实有十一二个平台嘅，系啦，未有一个 睇嘅直播系咪睇啲靓女啊？可能系一啲 KOL 啊，靓 女当然多啦。有一个叫做斗鱼直播啊，我好似睇过一啲， 系咪即系好似玩嗰个斗鱼机啊？闹鱼 名唔重要嘅，即系都系唔同嘅 platform 啫。系啦，你无论叫阿 Win 直播、MJ 直播，总之多人用就 OK 噶啦。咁、那个斗鱼直播好似系比较有叫做比较多人识嘅一个直播嚟噶啦。咁佢哋多咗一个，总之。任何嘅 platform 都好啦 ，YouTube 又好 ，Facebook 又好，总之多人用嘅话咧，嗰、那个盈利自然系有嘅。咁佢仲多一样嘢添，嗱，譬如咧香港做直播咧，就算由而家我而家开麦做直播，我哋强国生还者啊，或者我哋巴打台做嘅直播啦，一万个人睇都好啦，其实就未系好多钱噶嘛，即系都系一啲广告咁样啦。内地仲多样嘢咧，其实好玩嘅， 送礼物啊嘛， 佢哋又兴嘅，即系打赏咁样，因为佢哋可能有咁样嘅文化啦 ，culture 啦，习惯啦，又同埋又方便啊！即系我譬如睇紧直播，譬如我用电话睇直播嘅，佢哋可以即刻用微信支付去买一啲礼物，即系总之直接打赏就得啦，直接 send 红包就得啦，直接去用红包去买礼物，跟住将买礼物送俾嗰个主播， 个主播亦都可以系卖翻件礼物俾翻嗰个平台，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平台就收一个差价啦， 平台 又 收 钱，收个差价啦， 咁嗰个主播又收到钱，其实佢哋呢种直播嘅盈利模式系仲好过香港添噶， 理念几好嘅。首先就系嗰个平台首先要有一个有权威或者系比较有吸引力， 暂时未有 KOL 或者系一啲主播，例如 MJ 啦，要揾啲好嘅主播啦。第二系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嘅听众啦。咁、当然去从中去撮合啦。好似睇我哋嘅模式其实好类似，睇我哋所讲嘅洗车啊或者外卖仔啊。咁、但系喺呢个头先 MJ 同我哋分享嘅呢啲咁嘅直播，其实国内好似都死咗。 死咗唔少啊！我啱睇呢个杂志讲嗰个有个叫光圈直播，惨啊！真系佢死之前我未见过佢啊！死咗之后，死咗之后反而 人哋识，好似艺术家啫嘛，艺术家生前冇人识嘅。死 咗之后反而见过佢，咁佢就都话啦，呢个行业即系佢都个 CEO 咁讲下，佢话呢个行业都系嚟得快去得快，咁就话一定系即系直播咧系当时大家系好聚焦一个热潮，咁咧但系而家咧即系开始会越嚟越降温嘅。因为大家都要谂清楚，即系 点冇门槛啊？ 点解要直播咧？咁样系啦，系啦，即系有咩用？有咩定？有咩好处咧？咁样咁而家就即系都系大家摸索中嘅，咁所以一定有人死，咁佢系其中死一个。咁佢死咧，其中死呢个之外咧，就都系内地嗰啲嘢吓，死嗰啲造假啊，即系你直播咧，你我人都系有心态嘅，哦，嗰度直播。成日都有十万人睇喎， 呢个得两个人睇。 系啊，咁我梗系睇十万人睇个咩料啦咁样。咁佢呢个直播造假，咁啲人都唔系傻噶嘛。你求其揾个阿 Win 喺度念经咁样，话有十万人睇，咁我入嚟都觉得唔系咁一回事。 一开始造假咧，就基本上就距离死不远噶啦。即系呢啲都系，其实强国人咧，我哋睇归纳咗有几个个案啦。其实强国做生意模式系好值得令人讨论嘅。有一啲人讲过咧，就是、猶太人做生意是很精明的，其實中國人都不差的，但猶太人做生意是怎樣呢？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首先 MJ 在一個很偏僻的地方開了一個油站，很多人經過的時候來入油，第二個猶太人看到哇這麼多人來入油的，他就會在旁邊開間餐館，你入油可能順帶來吃東西，第三個就可能開間旅館 便 利店，便利店整個圈子就會搞到很有聲有色， 是一個城市這樣搞到。 中國人做生意是怎樣呢？第一個人開那間油站，哇，好似生意开始慢慢越嚟越好、第二个中国人见到呢个油站 OK 喎、 我又开间油站。 我又开间油站。到第三个人又开间油站。跟住呢个地方就遍布咗可能六七间油站。大家个做生意会点样呢？ 佢今日做一蚊一升，屌仆街，我同我做九毫，跟住听日做八毫，可能成本系五毫子嘅，有朝一日就成个市场都系卖四毫子嘅油， 大家揽炒， 大家一齐揽炒，跟住成个地方就开始变萧条啦，因为大家都冇钱赚嘅， 系啊， 即系会系强国人嘅逻辑生意模式系。 甚至我见香港之前咧有一轮都系咁噶，即系一轮嗰啲珍珠奶茶咧、稍微 work 咧，跟住又真系 成条街都系。 系啊系啊，不过而家香港就开始即系都唔系傻噶啦，即系都开始有啲谂法，即系就唔会话搞到咁夸张，但系都系有咁样嘅跟风热潮喺度，大家你跟我跟啊。 嚟到尾声啦，今节劝喻大家，如果真系强国想做生意咧，真系要考虑清楚，或者同我哋台长啊、大肥啊，佢哋一起商讨下、讨论下咯。 系啊， 咁应该得出好多心得嘅。 研究一下啲失败案例啊，好值得睇睇啊。 好，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再见。 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拜拜。